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搏击会， 好，翻到嚟第三节私怨部分啦。今个礼拜有 私怨收费部分免费， 我哋嗰个 caption 系咩咁写咧？ 屌，暂时 私怨收费部分括号 免费系 啦，系啦，咁啊。因为呢其实呢现在呢我们录音的时间呢就是今天多少号啊，老母。8月7号星期一的6:30。咁在 Facebook 呢我们在即尤其是我在很多人都 send message 给我啦，就说即万众期待花生无价 ,8 月7号星期一10:00郁敏踩场，就不是跟你否释政治，是跟你开名屌沟汪洋达。 同陈秀慧两公婆， 即系因为嗱事态咧就发展到咁样样嘅，系即系两边咧就好似咧，其实、那个其实都好有公共性嘅，即系黄杨达同即系热血嗰边同埋呢， 起码陈秀慧嘅书系一公同公正，嗱呢个系非常之有公共性嘅。 嗱呢、這个又有一段古啦，即系陈秀慧，我哋真系要首先咧吓、啊，我头先咧其实咧嚟之前咧，我去过公共图书馆咧，系查过。抄过陈秀慧的书的是。因为呢这一锅呢真的要即是归功给仇生仇斯达啦。我不是闹人啊，即是仇斯达出书中文咁已经知道讲什么，我说归功给他。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不知道原来陈秀慧有一个这么辉煌的过去，原来18岁就是出书，即是自己的样子青春少艾、啊、做这个即是书的封面，是吧，有跟住，但系咧喺我喺 Google 啦，咁系揾唔到陳秀慧嗰啲書嘅封面，因為即系根據即系阿仇斯達喺佢自己嘅節目入邊，咁啊就揾抄翻本當年訪問佢嘅《Don't Touch》啊嘛，定係《周刊》啊嘛，啊咁就嗰陣時候就話佢話嗰間出版公司就係彭浩翔。投資嘅，咁啊彭浩翔又訪問到佢就話啊，哇點樣包裝到阿陳秀慧係美少女作家，咁所以咧啲封面咧係咧全部都係用個人陳秀慧啲靚相做封面嘅，而且咧影封面嗰輯相咧係1997年咧係用緊六位數字嚟影嘅，係啦，咁但我上網我 Google 我揾唔到呢堆書嘅封面喎，即係大家即係睇翻即係如果查圖書館個目錄，咁陳秀慧喺97年咧就出咗三本書嘅。一本咧就系《恋爱不是请客吃饭》，一本咧就系呢一个死啦，我 close 咗个 browser 添，系唔觉意系，即系另外有两本书嘅，咩我的忧愁与乜柒啊？ 我冇你冇记性，我得闲啫， 搵唔翻嘅，搵唔翻阿陈秀慧嗰几本书，点知系大礼物？咁有三本书嘅，咁我就想，即系如果啊，我哋即系借到本书翻嚟咁样，就喂，我哋就独家咯。发觉 Google 又搵唔到佢翻，搵唔翻佢本书， 摆喺度咁样添啊，喺度做节目，一路对捻住佢样。 平时啊，教主啊嗰啲做节目都系咁啊，摆本书喺度 sell 噶嘛，系咪先？系嘛？咁但系发觉咧，我唔知系咪因为仇师大讲完嘅关系咧。咁啊，系咪陈秀慧自己咧就借走晒啲书俾人借，搵唔到喺图书馆，咁啊冇办法啦，咁样咁啊呢样嘢呢一个计划要延迟一个礼拜啦。咁但系头先又唔系话我同阿肥佬嚟倾，我其实呢样嘢咧，我哋可以延迟个星期四做啊，系点解咧？就系因为嗱，我哋头先第一节我哋提过阿 B 哥啦，系咪？咁啊，阿 B 哥就不嬲都系即系将阿秀姑。吓、啊，就系、是、非常之关注啊嘛，系咪先吓？尤其是即系 B 哥成日都讲到即系秀姑令到佢好兴奋噶嘛，系咪先？咁我哋而家阿热血时报啲节目又兴货金，即系你货金就可以逼啲主持即系 包台应该 可以做啲古怪嘢噶嘛。即系例如货金俾佢去城门河，即系喺嗰啲污水入边咁样整整到生闪生疹咁样样系。逼你城门河嗰度游水又得吓，问即系货金喺佢身上边，即系写咩字画咩图案又得，乜都得噶嘛，系咪？喂，咁我哋应该整个货金环节叫 B 哥，系咪？攞住陈秀慧三本书嘅封面摆晒喺台面。嗱，你平时你讲到即系对阿秀姑几咁仰慕，系咪先？而家系喺你面前系秀姑十八岁巅峰嘅状态，系咪？咁你表演一次你对生理上面你对秀姑点样仰慕啦，系咪先？ 喂，如果即刻吓、啊、连番发射嘅话，系咪？喂，即刻，我至少我自己货金一皮俾你啊，系咪？我而家系挑战你，傻罗 B， 系咪？啊，有三本秀姑啊，当年十八岁嘅封面摆喺你面前，你写唔写得出？系咪？我有好多公证人嘅，你可以揾现场揾阿郑教授同埋揾阿胡水山做公证人嘅， 揾阿盛世医生断定你有冇高潮先。唔系， 佢驻场医生系啦， 惊你突然间吓。 嗰个谷，你唔系即系爆输卵管，你唔系爆输精管，系爆血管，系即刻可以可以帮你在场现场急救，系咪先啊？我哋可以做呢啲货金节目，系咪？索罗可以揾阿 B 哥，系咪？咁啊。就咁啊，陈秀慧咁我就借唔到嗰啲书啦，冇办法啦，系咪？咁但系阿秀姑咧，就佢即系佢以嗰呢个第一个公共性啦，佢啲图书馆系可以公共图书馆借。第二个公共性，我想讲咧，又争啲唔记得，就系话咧，过去阿郁敏同埋呢个阿黄杨大嗰边嘅状态咧，其实就好似呢一个中国同印度喺边境嘅状态，即系话你够胆你嚟啊！你夠膽你嚟啊！ 大家都係講， 大家喺度喺隔住條線喺度互啤咁樣，喺度喺度互空咁樣。夠膽你嚟啊！嚟啊！咁樣阿秀姑喺 Facebook 咧，同埋呢個鬱敏咧，就一都係類似咁嘅狀態。你夠膽你開名？你夠膽你開名？ 但自己已經開撚曬啦。有興趣嘅聽翻教主段説話。 係啦，跟住秀姑話：我唔得閒啊，咁樣我開名驚你啊，但我唔得閒啊，咁樣驚你啊，咁樣係又唔開名咁樣。但卒之咧，呢、這個今日咧我喺我哋就好多人係即係 message 俾我啦，就係即係見到 cap 咗，首先 cap 咗秀姑嘅圖啦，秀姑就真係開咗黃毓民咧三個字啊，係呢樣嘢咧，阿 B 哥咧都係有貼出嚟嘅，係啊，咁啊。我揾翻，拉一拉布先啦，嚟到嚟，阿B哥喺花生 group 嗰幅圖喺撚咗邊度啊？屌，花生當飯食，尋翻啲咁出聲，太過緊張啊！講起秀姑好緊張真係嗱，陳秀慧呢個8月6號10:24夜晚啊，每日都要處理咁多嘢，個台有100,000样嘢安排，参与嘅人手主持多到啲，然后有啲眼泪只看到是非嘅人，话你搞佢屋企人，话你见到是非就好嗨。黄毓民几时先明白我哋冇咁得闲，亦冇能力，咪亦冇能力理会无谓嘢，咒人全家闹老婆，日日揾嘢老屈去闹，咁系解决唔到问题嘅。快啲 cap 我图，跟住郁敏呢亦都出咗张图啦，哈哈，终于忍唔住开我名，好得很，那就开战吧 ！#警恶情奸替天行道 #黄杨特不是说自己是帮会首领吗？不要做乌龟。所以呢而家咧，我就面對緊個難處，因為我同大家都講過，即係比較依期比較忙。咁但係咧，我哋有好大嘅誘因咧，今晚係要直播呢一個鬱敏仔。即場 呢度評論嘅評論係嘛？ 我唔知道我而家我講唔講得切，我聯絡阿院長話，即係今晚真係萬眾期待花生無價呢一樣嘢。咁啊教主就即係已经吓仲要係哈哈咁樣係一副即係吓料事如神啊，即係中又中咁樣嘅姿态，擺到明显储足子弹同弹药㗎啦，係咁樣。咁究竟会爆， 不如你第一樣嘢估下先啦，呢、這个 status 邊等佢寫 㗎？我教主自己寫 唔会啦，教主唔知道用 hashtag 嘅。 食你教主行嘢好快㗎，你知唔知道教主佢发明互联网嘅啫。自称 教主开人炮，唔会以抽水嘅形式去开炮，佢唔会 hashtag 咁样抽水嘅。 但以前佢因为有个位啊嘛，而家退出咗政坛，唔使惊你啊嘛，咁所以就系可以识得用 hashtag。 好，听住你先 吓。咁呢样嘢我唔知啊，我睇下可唔可以，我搵翻郁敏电话，我问下佢先。 咩咁话嗰个系嘛？ 其实有噶嘛， 好嘢喎！一文学识咗 headset， 叻 系啊， 系俾个 keyboard 俾佢，唔系 keyboard， 嗰个 emoji 啊，成日讲错喺街道成日见到嗰套咩 emoji 大电影咧，我成日睇错 emoji 大电影 嘅 屌， 唔系佢仲有一句嘢，佢话咩笑到爆 mon， 但我成日睇咗做笑到爆 m 嘅。喺地铁嗰个广告系 啊，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今晚你会去边度啊？你留屋企噶啦，你脚痛系咪先？ 系啊， 都开住个即系你嗰个电视机几多寸啊？系 5.5 啊，你将个电视机驳咗佢哋个5.5寸嘅大电脑。 屌你，我惊有人嚟投诉我，惊啲咁卵大嘅笑声震武林啊！咁样喺度笑， 青筋暴现就基本上都 教书就系 咁 样。要 tag 自己开幅相啊，咁样要出个 post。我睇英文啊，咁样啊， 教主 一齐要食呢包花生我 啊！真系好大嘅一个人有因，即系呢件事去到呢一个地步，即系话到俾大家听吓，究竟系即系教主对于呢、這个即系黄杨达喺我哋即系听咗我哋讲咁耐，系嘛？终于今时今日， 你谂下佢用咩子弹嚟坏嗰两公婆咧？系咪？系咪大家一路嗰度数丑，边个忘恩负义，边捻个反骨咁啊算数咧？ 喂，如果你好多黑材料嘅，即系教主系会点样 present 咧？系 我真系嗱，真系唔知道，因为你如果用一个嗰种即系要将对方打成为政治上边嘅敌人嘅时候，你其实有好多花款可以出。问题就系话，好明显呢一单嘢唔系一个政见嘅问题，呢系纯粹系花生，纯粹系是非嚟嘅。而家我就系话你老婆，我就系话你两公婆反骨。咁但系反骨系咪要养大家啲财政状况啊？ 呢个唔系理念嘅争执，呢个唔系议题嘅辩论，系要置你死地啊嘛。 个问题就系我一养啲数目出嚟，大家要分辨嘅时候，扑街啦！我真系唔知养咗啲乜嘢系大家我同选举事务处报啊，扑街！ 咁但系呢样嘢，我对教主有信心。教主一啲可以凭空可以即系生一啲数出嚟噶嘛？即系嚟奥斯陆长毛收咗黎智英200万啦，系咪收咗你啊？系收肥佬200万啦，系咪先？跟住长毛又坐喺度，跟住变咗陶君衡又坐喺度，原来个个都坐喺度啦，系咪先？之后迟啲随住时间推演咧，嗰场饭局嘅人参与人数越嚟越多。 越多。 首先系长毛喺度，唔系首先系陶君衡喺度，跟住就长毛喺度，跟住连陈伟业都喺度。系咪？咁所以即系呢个故事咧，见到随住系即系时间咧，系会有佢生命力嘅。郁文喺郁文口中 系 即系初初可能净系30,000蚊，系俾个即系热血时报咁样，跟住又可能结果可能又唔知俾多几多钱俾陈秀慧落仔，即系我个假设啦吓， 落咗个唔系佢嘅仔，个仔生出嚟冇戴眼镜嘅仆街。咁即系唔拉系你生噶啦？咁即系话老豆边个经手？ 屌你老 味！唔系净咁会乜都食，连皇后都食。 仆你一家原来出世着西装嘅，屌你！戴副黑色框眼镜嘅，屌你！咁啊死啦！ 系咪？话可能讲到即系话出版嗰阵时候，又帮个陈秀慧出书咁样样，唔知道啦，系咪先？原来嗰阵时候十啲六位数字俾你陈秀慧受孤影封面嗰啲钱，我俾彭浩翔俾你啊，系咪先？ 哦，咁唔计啦，如果我要 hashtag 彭浩翔啊， 越嚟越多人卷入成件事嗰度，系嘛？喂，咁呢样嘢即系同埋吓呢样嘢其实唔好讲花生啦。因为呢样嘢都系我哋问紧吓，即系阿仇斯达兄吓，佢哋即系继续即系针对热狗嘅行动咧，有冇啲即系除咗一个网台节目，即系叫即系见证嗰啲即系脱离热狗嘅见证啊吓，即系呢个层面上边之外咧，系咪有啲实际嘅行动？因为即系知呢两晚阿仇斯达讲到好，话佢已经要全副精力。是去呢、這个搞掂热狗啊，等热狗唔可以休养生息，睇即系下年嘅选举卷土重来咯。喂，呢样嘢我就真系要拭目以待啊，系咪？即系嗱，老实讲，即系真系出手去对付热狗嘅人咧、 嗯， 即系我得我哋啫，暂时， 嗯、 即系讲到尾吓、啊，你嗰啲出手咧就系、是、都系喺个网上嘅平台，我哋由网上嘅平台走入去现实，真系对住叶普成。 系变成一个选举嘅， 唔止啊！我哋讲咗旧年七一， 哦，旧年七一 围攻新闻，佢哋围攻新闻开始，系、嗯、嘛？我哋即系站出喺街头上面屌实佢噶嘛？咁、嗯、呢样嘢，咁公道啲讲，咁样 阿仇斯达都有做嘅，仇斯达就喺热狗，即系喺书展嗰度食热狗，咁但系佢就唔系企喺热狗门口嗰度食热狗，然后佢食下热狗，跟住陈秀伟喺老远嗰度抽过嚟，屌鸠佢！ 即系点解咁忍唔到火咧？即系其实呢段片系好易揾到大家去睇嘅，但系其实你见到即系嗰种气急败坏，唔知点解即系陈秀伟系咁忍唔住。即系你照计，你就跟咗黄仁达咁多年咧，几时知道要做契弟？我谂两公婆都非常之明白噶。如果唔系，冇可能喺黄毓民嘅淫威底下生活咁多年，所以佢必须要系非常之清楚几时是要做契弟。问题就系而家人哋喺你门口食热狗啫，咁你出去屌鸠人？ 同埋唔系好似话系皇上拱拱佢出去嘅，跟住皇后仲要一番解释噶。皇上梗系要坐镇大局啦，我梗系出去嗰个嚟噶啦，系咪先？咁样系吓咁啊？就即系呢样嘢嗱，你都勉强都系叫做啊阿仇斯达吓、啊、都有即系正面同呢个热狗交锋啦，系咪先？都真系呢个选举嘅、 啊。仇斯达啲靓同佢正面交锋啊嘛，你交出嚟啲靓冇吉事啊嘛。但系花生台啲听众个个都有吉事啊嘛，几多义工我哋 出钱出力，大佬个个系千千声咁样样系入落去，即系我哋即系选举嗰阵时候嘅户口嚟印啊，嗰、那个本扫黄小册子系咪？咁好啦，而家嚟紧。热狗就话有以区议会啦，已经唔好讲2020咁远啦，区议会已经有廿个地区主任啦。 诶、哎，边捻度有人走去选 啊？系嘛？咁系咪无敌神区会有即系无敌神区团队咁样，又有廿个人落去每一区追击热狗咧？系咪？ 嗯， 呢样嘢做到我就当然就系拍烂手掌啦。 咁系咪仇斯达要吹鸡要登记做义工嘅时候，我哋都应该攞张表？ 我之前節目喺度講，係咪嗰集你休息嗰集我講過嘅、啊，即係好似就係話，即係同即係揾陀志光同揾仇斯丹嘅分別，有啲本質上嘅分別嘅。咁但係我哋都、啊、即係呢個階段，如果嚇阿仇斯達嚇佢哋係有啲實際嘅行動，咁我哋唔可以話配合嘅。咁、 嗯、 但係一個即係就住佢行動所產生嘅對於熱狗嘅。一啲嘅影響，我哋再跟進嘅話咧，依樣嘢我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嘅，係、嗯、啊，咁呢啲即係 監察死熱狗啊， 係咪？即係嗰個目標真係對於即係2020或者2019年喺立法會選舉或者區議會選舉入邊嚇，佢哋嚇唔可以有啲咩作為，唔可以捲土重來，呢、這個目標係的而且確係即係長遠嚟講係一致嘅，係咁，但係要。是好一个即是好像搞到找跟何志光这样去合作呢，这样的暂时我就未见到这个基础，这样的我要讲清楚。 可能仇斯达已经找到何志光。 哦是的。 想不到你是不是 真的 Surprise! 原来下一集仇斯达做节目的时候就 Surprise! 那我不知道人家懒法懒惊 的。不因为这样的你要佩服仇斯达，他我听下去他的即是在 Facebook Live 直播的感觉呢，佢真係冇篩選啲電話嘅， 嗯， 即係理論上阿 CK 打上去嘅話，佢都會 轉。咁點解你唔打上去啊？你問候下啊 嘛。呢樣嘢我講過㗎啦，前排，即係話我而家暫時嘅角度就係咧，好似睇緊一套生態紀錄片咁樣。你喺非洲，你影住啲獅子老虎，即係如果佢影住只大笨，佢咬只即係小大笨象，係咪？咁 你唔好飲埋咬大笨象一啖。 你唔係即係你唔去救嗰只大笨象，或者即係 interfere 嗰個野生嗰、那個嗰、那個環境㗎嘛？所以我仍然係抱住一個咁嘅心態，去即係留意住呢一套紀錄片嘅拍攝嘅過程嘅，係啦。咁所以我都盡量唔打上去啦，係啊，咁樣亦都係即係當係對呢、這個即係仇斯達兄嚇嘅一個尊重啦，係咪先？即係費事，即係佢有好多益友噶嘛，聲稱係咪益友進駐啊嘛？咁我唔打擾佢哋，即係自己益友打上。 屌你嗰啲真係，佢真係 KOL 啊！即係純粹喺呢個角度講，你咁多嘅啊嚇，我冇啦。 Facebook Live 老實講，成千幾二千人最高峰時， 老蕭都 冇人聽 嚇，老蕭都冇。 老蕭個 chat room 我諗六千幾人啦，最多嘅時候，我當年資料有嘅時候。 但係佢冇咁多嘅啊嘛。人哋即系一吹机咁多嘅，系跟住你揾食噶，大佬老鼠就冇咯。 哦，你咁睇咁，但系都咪如果你睇呢样嘢都可仲可以讲嘅，因为我喺 Facebook 嗰度都有问过大家呢样嘢，因为原来啱啱星期六咧，阿近同埋阿陈云咧有一集新节目喎，系咁。 我哋谂紧做咩噶？ 我哋系谂紧嗰两个节目叫咩名吓？咁啊。咁就因為我哋喺度笑嘛，阿近同阿鄭重泰嗰陣時喺 MyRadio 個節目噶嘛，咁、那個節目名係咪叫太接近咧？咁最屘佢哋冇用到呢個名嘅，用咗咩名字我唔記得咗啦。咁、啊、但係而家 即係首先啲網友就好絕話啦，即係話兩條講嘢唔可以講到完整句子啊，有 大家 喺度坐喺度， 唔係互相將波交嚟交去，你問我一句答係啊， 做節目， 你又答係啊，唔係啦， 大家都講兩句喺度，咁。好啦，咁跟住嗰個節目本身話有幾樣話題性啦。第一件事嗰個節目就係、是、即係有二萬幾貨金啦，第一集。 嗯。 第二集就係、是、即係第二樣嘢嗰個節目就係夜媽媽，好似佢 schedule 喺11點幾先播嘅。 嗯。 咁、啊、都有即係在線人數，就係佢熱狗個卡塔聲稱都有6000幾人即係在線去睇嘅。咁啊，仇斯達就話佢哋督數啦，係咪先？咁啊，再即係熱狗就唔知點樣係佢就 high 咗個標數，你睇嗰啲 HDMI 曲都睇唔到佢有真係有幾多人啦。咁而家情況就咁樣。咁第三咧就係咧，阿陳雲係有一段 cross pay 喎。 咁犀利，我真係唔知喎、 啊。咁啊，為咗影響，唔想影響我哋呢度啲 click view 嗰啲收，我哋啲收視，我哋就唔喺度播出嚟啦。咁、 啊、 但係陳雲就著住一套類似呢、這、一個。即係當年文革時期一啲常見嘅服飾，跟住咧前面個牌就寫住陳雲同志，跟住咧就旁邊咧後邊咧就播歌，佢就喺度夾口型嘅， 嗯， 陳雲就喺度即係唱歌咁樣樣嘅，扮或者係扮唱歌咪嘴咁樣樣啦，咁咧呢段片亦都就係即係有我好多地方。都有好多人 send 俾我睇，俾我睇到啦。咁好多人嘅評語都係講埋講唔好貼圖啦，講埋講唔好睇，唔好貼片啦。啊，咁亦都有人覺得因為陳文藥，陳文唔係呢個根本呢個唔係未食藥嘅問題啦，係究竟係食錯藥定係亂食藥嘅問題？係啦，咁即係啊，而家即係其實即係陳文喺即係熱狗。或者係即係鄭松泰呢個熱熱城，基本上都係扎行曬馬噶啦，係咪先？咁啊，而今晚呢個花生其實咧，應該係即係一石擊幾千重浪，係嘛？ 啊， 教主成日都講係嘛，即係進一步將即係之前一個滿局喺度對喺度企喺度互啤喺度互控嘅一個情況咧，推向一個新嘅高潮。 即係第一個人掟樽水出去就開始開波啦。 係啦，咁樣就所以就我哋卒之口會聽到即係。即系就算郑松泰唔回应，跟住 屌我系好怕，你要有一个反高潮，然后突然间一间开节目嘅时候 跪喺度认错咩？ 唔系，系佢两帮人系做同一个节目，大家拍晒膊头啊，枪食一块面，咁点样样算啊？即系突然间你同佢喂，突然间何志光上嚟做节目，突然间同你讲阿枪啊，我呢间头先打边炉啊？咁我大家唉冇嘢睇，咁即系唔掂，我俾我讲中。 咁呢样嘢你又真系，我你又唔好做灯神啊，因为教主又几时令到我哋失望过？ 咁啊系， 你举一个例子系，我哋 管唔到， 即系阿教主，即系每一次当佢觉得佢喐手嘅时候咧，佢系都系会 两手准备嘅，系啊， 当机立断，唔会有半分犹豫嘅。话系你敌人嘅时候咧，就唔会对你有半分仁慈，即系喐长毛就喐长毛，喐大嚿就喐大嚿。最衰都系我光头佬，喐任亮宪，喐任亮宪啊！即系唔会一决定咗喐手就冇得翻转头嘅，系最多要等十年先至同陶杰。喂，咁但系陶杰都同佢冇直接嘅瓜葛啊嘛， 系 有边个反过面嘅人吓？而家会翻转头啊？系咪先？大班又好，陶君衡又好，阿泽灵 都真系冇，即系教主啊！呢即系呢方面系只此一家嘅，冇 始终如一啦。 吓，即系冇一个人同佢可以抹咗面而有翻两句啊！唔好话做唔做朋友啊，而系话嗰种基本嘅尊重都以后唔会有。最主要呢个系黄伟文，真系叻。 唯一嗰次就真系去到好困境嘅时候，咪即系阿土伯讲个例子咯，沈旭辉婚礼见到佢咁样拍膊头啊嘛，我哋唔好啦，你会计师系咪啊？咁无谓啦。 阿土嘅正宫信唔信一个啊？ 咁啊，咁阿土你要明白，阿土伯显赫啊嘛，地位 咁系 啊。不嬲啊！教主唔会同啲钱斗气噶嘛，咁所以张宇仁有 friend 系嘛，个建制派都 friend， 所以阿土同你 friend 即系证明你嘅身段都有翻咁上下， 因为都系土伯嘅地位尊贵啦，系咪先？ 咁啊系，我哋冚唪唥都系跟阿土伯揾食嘅啫。 系， 100% 嘅擁土派。 100%我由头都讲呢句说话嘅，100% 拥护派，唔知今晚土嗰伯会唔会同我哋一齐睇 live 咧？你约下佢咯， 唔系定还是我哋一齐喺留言区度留言啊？ 我哋去上 YouTube live 嗰度， 我上晒 YouTube 用土军行嘅 thumbnail 嚟留言，点啊？都讲乜嘢啊？咁样咧，同时间第三方爆料， 或者花生台 official 嗰个 YouTube account 可以留言噶嘛？花生台抄玉文咁啊， 抄玉文，咁我真系要揾埋院长喎、 啊，系啦。我哋要立即系去联络阿院长，而家系因为时间差，都执而家已经系即系六，即系接近七点啦。咁啊，10点钟我开波啦，我哋得三个钟头嘅时间 去准备，要联络下大家有咩？即系我觉得益有进场吓、啊，我哋一齐踩入呢个黄毓民嘅阵地，我哋一齐高叫三声，撑毓民， 撑毓民， 啊，撑毓民，好唔好？我哋用晒花生台。因为谂起都好捻好笑，即系唔知点做成呢样嘢。 问下院长先， 问下院长先，唔好一阵间俾人打屌你有咪？我系食花生嘅啫，都系一句啦，花生已经买咗啦，睇下今晚点食法啦。好，咁今集时间差唔多，多谢张啊，拜拜。